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以下节目为广告时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12月29号至12月31号，在北广购物购买商品，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减30元，满4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5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2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祝大家新年快乐！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给您推荐和介绍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那么这个产品呢，曾经一度的是卖断货哈，就是大家对它非常的认可。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家代表，给大家带来这个新的组合，是让大家非常吃惊的一个组合。好，石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来的是阿尔蒂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和以前一样的好吃，一样的有营养，而唯一不一样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个组合力度是以往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大家都知道，挪威进口三文鱼如果去超市买的话，这一罐是30多块钱。在之前的时候，我们的组合是30罐，再额外加赠12罐，足足的42大罐，在专柜已经要卖到1200多块钱了。说实在的，已经很超值，已经很划算了。可是，什么叫做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组合力度？今天我们再额外给大家加赠10罐，升级到足足的52大罐、但是我们的价格不变，还是和以前一样299元。 太棒了。所以呢，如果您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一档感谢档的节目了。 没错， 而且到年末了哈，各种呢这个礼品呢，大家都开始学嘛了。 是，今天感恩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所以说我们的组合力度是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大。可是呢，今天我们虽然说价格打折，但是我们的品质绝不打折。今天保证还是给大家带来的全都是来自于真正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为什么要吃挪威进口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挪威是世界上公认的三文鱼非常好的产地，它靠近北极圈，没有任何的污染，海水非常非常的纯净，所以说给三文鱼的生长创造了非常优厚的一个条件啊。而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全都是来自于深海200米以下真正的深海三文鱼，那个肉质跟普通三文鱼完全不一样。所以说今天你来看到我们整个，而且是我们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啊，打开以后你会发现，今天让你和平常所有罐头的印象不一样。打开以后啊，我们的三文鱼整个它是汤清无油的，一点都不油腻，而且不是像普通罐头那种很细碎的，今天我们全都是那种整块的大块大块的完整的三文鱼，而且啊是那个鱼皮连着那个鱼肉，中间还有那种鱼油鱼冻的部分，哇，吃起来那个味道真的是又细嫩又好吃又鲜美。 真的是，刚才呢我也是禁不住诱惑啊，也是尝了哈，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吃。它不像我们印象当中这个罐头食品呀，碎碎的硬硬的油油的哈， 没错， 它这个呢是易拉罐那样的包装， 是 拉开以后哈，你就可以看到一块一块的三文鱼就在你的眼前出现了，吃起来真的是非常的鲜啊。尤其是这个三文鱼，它是出自于挪威嘛，因为挪威呢是全世界的出口三文鱼呢非常多的国家。 确实如此。 而且那是三文鱼呢，它是来自于大西洋那边的深海区，所以呢它的三文鱼的品质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做出来的产品也是非常好的。那么今天呢可以说是一个感谢回馈档。那以往呢我们是42罐给大家是299元， 已经很超值。 今天呢我们又加了一个香辣味的三文鱼， 十罐，那加起来呢一共是52罐哈， 是 给大家的价格依然是299元，所以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赶快来动手，拨打电话吧，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这52罐呢，有42罐呢都是酱香三文鱼，酱香味的，咱们北京人啊，中国人特别喜欢吃， 都非常的喜欢吃，也是我们在北广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一种口味。 没错，另外又给大家加赠了10罐香辣味的， 是、 啊、有微微的辣味，很多年轻人也非常喜欢，所以不同的口味哈，都给大家想的非常周到，一共是52罐，那今天的价格依然是299元，299元，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 没错，而且这个力度啊、是之前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是 所以说只为感恩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而且在秋冬季节啊，我们说一定要多吃鱼，我们说啊，你吃天上飞的不如地上跑的、地上跑的不如水里游的，而水里游的不如深海里游的、今天就真正来自于深海的挪威进口的三文鱼，因为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大家都知道三文鱼啊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而且里面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 DPA 跟 EPA， 这些呢都是在其他的肉类所没有的，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有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在秋冬季节，不管是家里的小朋友长身体的呀，包括老中老年朋友呀，都一定要多吃一些三文鱼来补充能量、补充身体， 对，男女老幼都是可以吃的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给大家准备的是52罐啊、有42罐是酱香的， 是 有加赠10罐的是香辣的啊，那么以广的咱们42罐呢卖到是299， 哎，就已经很超值很合适了， 今天咱们有加赠的10罐， 52大罐，亲爱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合下来每一罐才5块多钱、我说实在的，现在5块多钱你要去买一个榨菜你都买不到，都要6-7块钱了， 是 买一桶方便面都要7-8块钱了、可是今天让大家吃到真正挪威进口的上好的三文鱼、而且你说啊，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啊， 是的， 开罐即食，包括有的时候你工作特别忙，下班了回家不想做饭了，太累了，这个时候啊，咱们就盖个面呀，盖个饭啊，做一个三文鱼的海鲜饭，做一个三文鱼的海鲜面，都特别的方便，哎，5分钟就做好了，关键那个味道啊，真是香哦，真的是好吃啊， 确实，52罐既有香辣的，又有酱香的哈，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么合一罐呢，也就是5块钱左右，所以呢，这样的价格，这样的组合真的是不容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可是有些朋友说了，罐头食品啊不健康，那在这里我郑重的向您承诺，阿尔蒂的罐头食品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呢它是健康的，您就放心吃吧。 没错，我们用更加先进的这种密封罐装的技术啊，保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大家吃得更加的安全，吃得更加的健康，而且还那个味道啊真的是好吃，真的是香，因为你大家都知道这个三文鱼啊它中间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吸刺的、所以说小朋友啊你不用担心被刺卡到，你可以大口大口的来吃，而且中老年朋友也是，如果说牙口不好的，你去吃下那个三文鱼，那个肉质啊是很细嫩很酥烂的，哎，所以说一家老小来吃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是的， 关键是味道香啊，而且还有营养、说实在有些朋友可能如果身体不是特别好的，有的时候不建议你吃太多的这种羊肉啊或者是猪肉啊，可是三文鱼你要知道它对我们身体是特别特别好的、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所以说尤其适合在我们秋冬的时候来吃，对身体是非常非常好的，关键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啊，三文鱼我知道好吃啊，可是我也知道香啊，但是我知道价格也很贵啊、有的时候你去5星级餐厅啊，包括去一些西餐厅啊，你去一份三文鱼啊好几百块钱，400-500块一份，可能一家人都不够吃，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广平常呢42大罐299块钱、这个价格已经卖得很火爆，已经很优惠很合适了，可是今天年末岁尾了，我们感恩回馈所有的听众朋友，再额外加赠10大罐，今天不是以往的42罐喽，今天是足足的52大罐，合起来每一罐才5块多钱、就吃到挪威进口的三文鱼，机会不容错过，一定要把握住了。 对，这样的组合，这样的价格啊，原来是很少见到，几乎是没有的哈， 从来没有出现过。 所以呢，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299元，您拿走的是52罐的阿尔蒂挪威三文鱼的罐头，既有酱香的，又有香辣的，合一罐也就是5块多钱。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在这里呢，我给您承诺哈，这个阿尔蒂他们的三文鱼的罐头哈，里边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所以呢，既安全又 又健康还美味，同时还非常的方便啊！您的何乐而不为呢？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是多组订购啊， 是因为这个力度真的是太大了，跟北广合作这么多年，这个组合力度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 是， 所以说我们的很多老货员吃过我们阿尔利的罐头的，知道有多好吃，有多香的，哎，这个时候都在多组的来抢购， 是的， 而且到后半年的时候，我觉得啊，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我们的工作会越来越忙，包括有的时候家里出去玩的时候，有的时候啊，你都可以带上这个三文鱼的罐头，包括你送给亲朋好友，送出去的是健康，送出去的是营养，关键大家都知道三文鱼贵啊，都知道三文鱼好吃啊，所以说谁家不想来点呢？那趁着今天机会这么难得，优惠力度这么大，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多订两组。 是的，这个组合呢真是太诱人了哈。那么刚才提到的是52罐，只要299元，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说到三文鱼啊，确实它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刺儿， 是 而且呢在罐头食品当中。中的是没有任何刺儿的，老人小孩吃呢都是没有问题的。 哎，对，而且它那个肉质啊，跟普通的鱼都不一样，那个肉质特别的鲜嫩，特别的细，所以说你吃起来那种口感啊，完全跟普通的那种鱼不一样，你就会觉得哎，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吃、这么新鲜的鱼呢？再加上今天我们老师傅的这种秘制工艺呀、因为我们说三文鱼虽然好吃不好做，但是今天全都是我们的老师傅给您做好的，那个味道非常的鲜香可口，你打开罐就能即食了。而且有的时候我说实在，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很大，下班了你真的是不愿意做饭，有的时候你就吃个方便面啊什么就对付了，没有营养也不健康，哎，这个时候如果说家里面有一罐三文鱼的话，你随时饿了什么时候都可以打开来吃，包括早餐的时候呀，你也可以做一个三文鱼的粥，对不对？中午的时候呢，你带上两罐，哎，直接盖个饭就能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午餐了。再包括晚上的时候你下个面呀，炒个饭呀，想怎么吃都行，怎么吃都方便， 没错， 怎么吃都好吃， 当正餐也可以啊，当早餐也是可以的哈。你看那天我吃的时候，就把它兑上这个开水，一碗新鲜的这个海鲜三文鱼汤就出现了， 没错。 所以白嘴这也非常好，因为它味道调得特别好。 是， 所以呢，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大品牌阿尔蒂这个品牌，他们制作的挪威三文鱼的罐头。阿尔蒂呢，他们做罐头食品已经有20多年了， 没错。 原来更多的是外销，是吧？ 是20多年专业做出口，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做罐头啊，所以说非常非常的专业。那么今天呢，保证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是挪威进口的深海三文鱼，全都是来自于挪威那一片没有任何的污染，而且是200米以下的这种深海的三文鱼，所以说品质是非常好的。你要知道，这样的三文鱼呢，一般在一些高档的西餐厅呀，包括到5星级酒店，都是他们的一个食材，而且一份都得400-500块钱呢。这样的三文鱼的品质，可能如果说你去到我们所有的超市也好，家乐福啊、沃尔玛，你去看，但凡是挪威进口的三文鱼，一罐怎么着也得30多块钱，所以说今天让大家吃到的真的是太实惠了，保证味道，保证口感，保证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同时，价格力度也是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哎，之前我说实在的，一罐30多，之前我们给你做到42罐，这个力度已经很超值、很实惠了，要1200多块钱了。可是今天再额外加赠10大罐，做到了52罐的力度，亲爱的听众朋友，52罐合下来每罐才5块多，所以说今天为什么那么多的老会员啊都在抢购，而且多多抢购，因为他们知道今天这个时候抢是最划算的。 是的，开罐即食，肉质非常的鲜美啊。好，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罐头。这个挪威三文鱼罐头也可以说这个阿尔蒂品牌当中的看家的这个罐头食品， 哎，是我们的明星商品，畅销热卖， 商品，对， 所以说为什么它的回购率会那么高，为什么大家那么喜欢它，真的是王牌产品， 是的， 真的好吃。 哎，那今天呢，我们是连主品在赠品啊，这个主品呢是酱香味的三文鱼42罐，那么要加赠的香辣味的三文鱼10大罐，一共是52罐。那么以往呢，咱们42罐的时候就卖过299元， 是。 那么今天咱们52罐的依然卖299元， 加量不加价， 加量不加价， 是。 所以这个机会呢，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国家呢不是大量出三文鱼的国家，咱们吃三文鱼好多都是这个进口哈， 是。 所以呢， 这个进口的一些三文鱼呢，大家尽量不要吃这种这个生的。 对 啊，生的像那种鱼生式的话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污染的。所以吃三文鱼的话，我觉得还是做熟了吃。像阿尔蒂他们做的这个挪威三文鱼罐头呢，是非常健康和安全的。 哎，是非常专业的，所以我们老师傅全部都给您加工好了，制作好了，你开罐直接就可以来吃了，非常的方便。 其实咱们经常说的吃三文鱼，这个营养啊，营养啊，当然营养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好吃，是吧？ 太香了。 这个、作为食品来讲，好吃这是硬道理。另外呢，也非常的方便哈。 没错， 它是一个易拉罐的这样的包装，一拉你就可以吃了，非常的方便哈。 是。 好，那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阿尔蒂这个品牌的挪威三文鱼罐头。那么以往呢，我们有一个42罐。299元的组合，那今天呢，我们又加了10罐香辣的哈，一共是52罐，但是价钱依然是299元，所以这样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物感谢新老会员5年来的支持与信任。12月29号至12月31号，在北广购物购买商品满200元减20元，满300元减30元，满400元减40元，满500元减50元，以此类推，最高可立减21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祝大家新年快乐！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 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李成，李成你好。 哎，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马上就到年底了哈，这个新年呀、春节呀等等节年假日就来了。 是。 那么这个时候呢，很多朋友就要学摸着啊，要备一些年货呀，或者说在节年假日的时候呢，咱们走亲访友要准备礼品了。 对。那如果说准备这个礼品，或者是咱们这个年底准备的饭菜的话，这个鱼和海鲜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的。如果这个桌子上没有鱼和海鲜的话呢，感觉呢好像不成席， 少了点什么。 但是呢，有些鱼啊，相对来讲，尤其在北京哈，因为它不出海鲜嘛，所以有的时候你买不好的会不新鲜。 对。 另外像有一些鱼种啊，有些海鲜的，在北京市场上呢是很难见到的。 是。而且说实话，你去饭店里面吃饭啊，你可能说点一桌子菜，里面可能只有2-3样是鱼，而且这个鱼是比较常见，就那种草鱼啊、鲤鱼啊、黑鱼啊这种鱼就比较常见，这种鱼你大概这一桌吃下来都得将近快1000块钱，对吧？但是你如果说要吃那些比较少见的这种海鲜或者鱼的话，价格都太贵了。 是的，其实海鲜还是相对比较贵，尤其是非常新鲜的海鲜的话， 那更贵。 你要啊，出去吃饭点的话呢，真的是价格非常的高哈。 对，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提供这个呢，既可以在家里边招待客人的时候哈，用；另外呢，咱们也可以当成礼品的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因为它本身就是个大礼包。 是的，是的。那么这个大礼包呢，李成给介绍一下，里边的海鲜可真的是丰富多彩。 是，这个礼包叫做海鲜大礼包。你比如说里边有这个海捕的大虾仁200克，然后有石斑鱼300克，有天鹅蛋，这个是一个贝类的特产啊，有500克，然后呢有鲷鱼500克，扇贝丁200克，绿鳍马面豚500克，鲅鱼500克，鳕鱼片300克，偏口鱼500克，鲈鱼500克，里边一共含了10种的海鲜，而且这10种呢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营养比较丰富的一些海鲜都给你涵盖在里面了。 没错，像这些海鲜的话呢，在市面上来讲呢，它也属于这个档次比较高的， 那肯定 价格也比较贵的。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有些鱼呢是必须要求是要人工单独垂钓的， 是， 里面也有的鱼呢是必须要海里来捕捞的，里面还有些鱼呢是不能够人工来养殖的，所以这些鱼呢，如果说你要去这个饭店里面吃啊，你不说别的，你点一个鳕鱼，然后点一个鲅鱼，然后再点一个石斑鱼，就这三个鱼价格就要好几百块钱。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啊，如果你是过日子人呢，一听就真的乐了。 真的划算，很亲民。因为外面整个咱们这个海鲜大礼包的总价值呢，包括券上也写得很明白，是999元。但是呢，在这档直播当中，听众朋友们，如果说您直接来下单的话呢，咱们可以说在这个原本的价格上直接给您做到了比5折还要更划算。499元， 十种海鲜十样美食是给您全部全程冷链免费配送到您家里去。 哦，499元。 对， 那么这个大礼包包括这个十种海鲜您就可以拿到手了。 是送券的。 哎，这个如果您订上以后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 对，一个购物券。 购物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是999元。 对，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您是499元拿到手的。 对， 所以呢刚才也提到，虽然它那个种类非常的丰富，而且每一种海鲜呢它这个重量还真的是挺多的 啊。没错没错，这些重量都是给您做到了一些调配和精细的加工的。 是的。那么今天呢是我们年底感恩回馈的特别节目哈，所以呢刚才李成你还跟我说499海鲜大礼包已经是打了一个五折，还要拐弯了， 比五折还低了。 好像还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有礼品赠给大家 啊。对的，499除了十种海鲜之外，我们还会特别加赠维吉纳的187毫升的高定版的红酒整整12瓶。 嗯， 但是很抱歉，因为这个前面是有一个限定条件的， 嗯， 就是你前30位的听众朋友们你下单，我才会给你特别加赠这个红酒，这个12瓶。如果说你是第31，对不起，你就只能拿回去十种海鲜了，这个红酒就没有了。 对，这个大礼包的基础上再有维吉纳红酒187毫升的12瓶2箱哈， 真的很划算。 这个187毫升的这个红酒啊，在市面上真的是很少见。 像这样的187版的叫异型品， 嗯， 本身来说就不是量产的， 对， 所以往往它里面装的这个红酒的品质都会比一般的要高很多。 是的，所以呢，这个机会呢，真的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我们的这个商品呢，您下单以后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啊。 嗯嗯。 那么这个购物券上写的是999元，而今天呢，您是499元买到的。那么同时呢，还有12瓶的187毫升的红酒送给您。 啊，没错没错， 真的是非常非常合算了。 对。 另外，如果您送人的话呢，因为它本身是一个购物券嘛， 嗯， 是吧？您给人家一个购物券，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个电话，海鲜就送到人家家了， 特别省心省力。对， 是。 而且还有一点啊，就是咱们这个海鲜呢，不仅说是营养丰富。 嗯， 关键它整个的肉质也很鲜美。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选择都是来自于渤海湾的。 嗯， 因为你知道渤海湾在中国是很靠北的一个海域，所以它那边的温度要比一般的海域低很多。那低温呢会让整个鱼发育缓慢，但是肉质会更紧致， 嗯， 营养会更丰富。 是的，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确实到年底了，很多家里呢要请客送礼啊，无论是您这个朋友聚会啊，同事聚会啊，家人聚会啊， 嗯， 还是说选礼物啊，那么今天这个组合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呀，对呀， 啊，首先呢我们的主品呢是海鲜大礼包。 大礼包，嗯，种类非常的多，里边有咱们这个海捕的大虾仁， 嗯， 有石斑鱼，然后有天鹅蛋，然后呢有鲷鱼，有扇贝丁，有绿鳍马面豚，有鲅鱼、鳕鱼片、偏口鱼、鲈鱼。其实这个鱼呢我个人建议可以多吃一点， 嗯， 因为它确实对于人体来说呢帮助会更大一点。 是的。 但是像今天这种十种海鲜，你说我汇到一起的话，我如果在过年过节，其实我可以分开嘛，对吧？我一顿饭我做个3种鱼，有的烧汤，然后有的红烧，然后有的清蒸，出来之后整个的饭桌这种的品质会提升很多。 嗯，而且我发现它每一种鱼呢这个重量还真的是不轻哈， 嗯， 几乎都是1斤左右。 对对 对， 对， 所以呢这10种的话呢，您看哈，这个价格呢市面上是999元，那今天的这10种海鲜的大礼包呢， 嗯， 咱们只是499元。 对，499。 而且如果你手快的话，打电话前30位听众朋友还将获得呢187毫升的红酒12瓶。 对，高定版的12瓶。 所以呢今天这个组合啊真的是非常值啊。 没错没错，但是我提醒大家啊，你只有前30位顾客你下单，我才会送你红酒。 是的，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年底了，各种的机会非常多，如果您想选择礼物的话呢，今天这个产品可是一个特别不错的选择。它首先呢主品是海鲜大礼包， 嗯， 这个大礼包呢包括10种海鲜，而且每一种海鲜呢都是非常稀有的。 没错没错没错， 比较珍贵的。 对啊，你像很多海鲜，嗯，其实你听起来名字就特别的稀少。 是， 比如说鳕鱼， 嗯， 很昂贵，对吧？石斑鱼是一个什么营养师， 嗯， 包括鲷鱼也是更少见的， 嗯， 因为它这个是只能人工来垂钓的，这些都是在里面，一共是10种海鲜，重量足斤足两的， 嗯， 外面咱们的售价是999，包括咱们送你的提货券上面的价格也是999，这档直接低于5折499，而且如果你是前30位顾客，我还有12瓶的红酒送给大家， 嗯，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您订上以后啊，得到的那个购物券呢是999元，但是今天呢，您只要花499元，您就可以把这个大礼包拿回家了。而且呢，您还有12瓶的187毫升的红酒送给你啊。 是， 哎，所以呢，今天这个机会真的是不要错过，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提货券送到您府上，然后你在一年之内任何时间，你需要提前4天跟我们预约时间，全程冷链给您配送到府上去。 对， 既保证您家不占您的仓储，然后又能及时送到，而且你吃的每一个鱼都是鲜美的、新鲜的鱼类。 对，尤其现在这个送礼啊，大家都非常的挠头哈。你说你送一些呢用的呀，或者装饰品啊等等这些的话，你真的不知道他喜欢什么。 对， 如果你给他那个人家里有，或者说人家不喜欢的话，就非常尴尬， 比较尴尬， 这个钱就白花了，是吧？ 对， 像这个吃的东西，像这个海鲜，估计是没有不爱吃的，男女老少都爱吃海鲜。 对呀，因为这个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帮助，不同的海鲜有不同的好处。 嗯， 所以今天咱们是集合了10种难得的海鲜给您做了一个大礼包，而且还价格400多， 对， 还送您12瓶的红酒，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年底之前买海鲜的机会。 没错，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张道真自学英语。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时间100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2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2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774，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Hablas inglés. Ingo.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three.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今天呢，我们谈论一个不太好的话题， A bad accident。 但是呢，在美国的这个谚语当中呢，还有这样一种说法， Acciden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欧美教育校长李国栋老师 Danny， welcome。 Hi。 美国先锋音乐人 Bruce, welcome. Hello. Bruce. Well,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is expression? Acciden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I have heard of a variation on it. 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but I like accident being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I think that's often more true than necessity. And I prefer mistakes than accident, right? Okay, let's go over the words and expressions first. Follow. Follow. 跟随 carefully carefully carefully 仔细的细心的，形容词是 careful， 动词是 care， 常接 care about 或 for care for， 比如说 be careful 小心一点， or he can't be more careful， 他已经非常细心了。 suddenly suddenly 突然 suddenly onto onto 表示过程到什么什么上面 chase chase chase 追赶追逐 apply the brakes apply the brakes apply the brakes 刹车 steering wheel steering wheel Steering wheel 指的是汽车上的方向盘。 Towards Towards Towards 向副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方向名词。 Luckily Luckily Luckily 在这里是副词，形容词是 lucky， 名词是 luck。 Serious serious serious 严重的，形容词，尤其在本文指的是交通事故的严重，还指得严重的病，病情严重。 injure injure injure 动词，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词会变成被动语态，转化成形容词，受伤的， injured。 Well, Bruce, have you read the text Yes, I have. Well, what is the text about? It's about a minor traffic accident, but the avoiding of a bigger accident. A minor traffic accident. Right. That is to say, accident was not that serious. Right, but it was an accident because the driver avoided a larger accident, namely hitting a child. I see. So, would you please read it for us first? A bad accident.Last night, 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I had an accident. I was following behind a truck, driving at about 30 kilometers an hour. I was watching the traffic carefully because it was getting dark. Suddenly, a small child ran onto the road from the left. She was chasing a dog, and she wasn'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I immediately applied the brakes and turned the steering wheel quickly to the right. The girl jumped towards the side of the road as soon as she saw my car. Fortunately, I did not hit her, but I hit a car com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Luckily, I was not driving very fast, so the damage was not serious. It is better to damage a car than to injure a young child, I thought to myself. Wow, 真是万幸啊！所以避免了一起更大的这个事故。那么这里面呢，丹尼老师 ，Last night 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这里面用的是一个过去进行时。 是啊。那么过去进行时表示的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动作，也就是下班开始到家里的整个过程，我有一个动作在一直进行，那就是 driving a car。 而这句话当中 home 家这个词不是名词，是副词，所以表示方向，往家的方向去开车。 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 下班回家是开车回去。I was following behind a truck， 又是过去进行时，也是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动作。 behind 在什么什么后边，后面呢用的是 driving at about 30 kilometers an hour， 这里面它没有主语， driving 的主语其实还是我，是我开着每小时30公里的车速这么一个情形，所以主语不变，因此呢把主语去掉，直接在谓语部分加 ing， 啊，就变成了现在的两个句子复合在一起的情形。这样呢，避免了一种就是说，在几句话当中，每句开头都是主语是一样，都是我，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在这里面呢，它是分词结构做状语。I was watching the traffic carefully because it was getting dark. So Bruce, are you used to driving in the darkness? Sure. I've been driving for a long time, night and day. Oh, really? Was it dangerous? Well, it depends on where you're driving. If you're driving on a steep, windy mountain road, then 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 indeed. If you're driving in a very busy traffic condition, yes. Here in Beijing, it can be very complicated driving at night. Oh, really? Because it's dark and there's so much traffic and everyone's a little bit crazy on the road, if I may say. Well, Bruce, how do you keep yourself safe?And others safe as well while you are driving in the dark. I make sure that all of my mirrors are set correctly, my lights are working, and I have to be very attentive. 所以刚才 Bruce 所说的这个 attentive 其实就是 watch the traffic carefully. 是啊，这是最好的解释了。而为什么用 watch 这个单词 could tell us why does the writer use watch here? Because you're using your eyes primarily. It's your main means of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road. But also you have to use your mind too. When I was learning how to drive, I was taught that in complicated driving situations, it's best to drive defensively,、 mm-hmm. not aggressively. All right. 所以作者呢在这里刚才呢又加上这个 Bruce 的解释呢， watch 这个单词强调的是不光用眼睛而且用脑子，所以他表示专注的看，因此它不同于我们大家看到的 see, look, visit 等这些，还有 read， 那它是用心的专注，而且它特别强调注意力非常集中的看，因此看护病人用的是 watch， 监视罪犯嫌疑犯用的是 watch， 瞭望塔也用的是 watch， 表示的是专注。 我还注意到刚才 Bruce 提到我们在驾驶汽车的时候呢要遵循 drive defensively not aggressively。 是啊，其实开车并不像开坦克一样，所以大家就是在开车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地，在这期间安全是第一位的。 Suddenly a small child ran onto the road from the left、run onto。 那么这里面呢作者这里面有很多 descriptive language， 就是说描述性的话语挺多的，这也是我们同学们需要学习的一点。接下来呢大家会看到这个车祸本可能酿成非常大的车祸的发生全过程，作者是如何去描述的。首先 suddenly 给大家提个神，用 suddenly。 A small child ran onto the road， onto 表示过程，他上了这个马路方向 from the left， 啊，所以这是动作的起点。然后动作的过程 ，she was chasing a dog， 她在追一条狗，用的是进行时态。 chase 本身这个词动感就很强，而且在追逐过程中强调了一种追逐过程中的激烈。And she wasn't paying any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 还是用的进行时态，它这里面不光是表现时态的一致性，更要强调在同样一段时间内对动作的描述的准确性。Paying any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 根本没有注意到交通。Traffic 这个单词可不能翻译成简单的交通，是来往的车辆。所以在本文遇到 traffic 这个单词的时候，是指来往车辆，指的还不是一辆车啊，包括路况也在内。I immediately， 好，前面用了 suddenly， 后面用了 immediately， 立即 applied the brakes， 踩刹车是很多同学不会说的说法啊 ，so applied the brakes 啊，那么这让我想起了想说这个骑自行车的时候，他们这个 press the pedal hard。 Actually, most people in North America would say I slammed on the brakes.You hit it very quickly. Yeah, slam the door. Slam. Apply is a little bit too casual somehow and controlled in that situation.、 Mm. You say slam on the pedal. Yeah, slammed on the brake. You can slam on the hear、brake. The sound. Slam is very fast and hard. And the wheels skid on the road. All right. So slam the brakes.、 Mm-hmm. Slammed on the brakes. Down. Slammed on the brakes. 踩刹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 slam on the brakes。 是啊 ，slam 这个单词呢，很有意思，它跟交通有关系啊。Bruce 刚才提到了用 slam on the brakes， slam the door 表示使劲关，而这里表示使劲的踩刹车。 slam 有时候表示愤怒的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往往 slam the door。 Yes， 包括其实灌篮也用这个单词啊。 嗯、这些词的表达感觉非常的形象生动， 是啊， 画面感特别强。 而且还有一种音效的感觉，比如说类似的单词还有我们点击那个单词 click， click on the button， 所以 click， 还有是我们把核桃碾碎的时候那个单词 crack， crack、这些单词你大家想一想，你把这核桃挤在门后边，然后一使劲的 一推门 crack，它就碎了、 还有一种表达表示两个人非常的默契配合 Danny and I we do click we do click alright 那你要这样说就有一个表达法就是哎，我跟那个人来电了 I have a click on somebody alright I have a click with somebody I think Allison's way of putting it was the better one actually we click we click I don't think you can say it in such an active way I click with youNo, somehow it doesn't work. So it's more of a passive voice. All right. We click. We click. We receive the action. Okay, great. 好，那么我们看下面呢，又是在交通用语当中，我们看 steering wheel 这个单词，它表示的是方向盘。Steer 本身就是舵的意思 ，wheel 表示轮子，圆形的舵就是我们这里看到的方向盘。But actually, if we are in an airplane, possibly we don't use steering wheel. We use something else. Right. Elevator. Yes, there is. I don't know. I'm not a pilot, so I don't know what they call them in jets. In fact, so much is automated. It's computer controlled. Yes. Computer controlled. But there is a manual option, of course. And there is a manual one, yeah.An automatic one. But in the smaller planes, they have something that's more like a stick. They call it elevator. Ah, I see. Okay. Yeah, 升降舵。 I didn't realize. 在飞机上叫升降舵。那么 steering wheel 是方向盘的意思。那方向盘后面这个 quickly to the right， 我们的当事人呢很快就把这个方向盘一拧，然后呢往右一打轮啊。Quickly 和前面的 immediately、suddenly 三个词照应在一起。把当时的情形描述的是淋漓尽致啊，突然间立即又以最快的速度啊，所以作者呢在描述的时候啊用了这三个副词用得非常好。 Run onto the road. It reminds me of another expression that is run into an accident or run into somebody. Well, ran onto is actually not an expression. That's a very normal use of a verb and a preposition. But run into is an expression.And you can say it like in the past tense, too. So I ran into my friend at the store. You didn't literally run into each other, but it meant that you met accidentally or without having planned to. You ran into them. Mm. What about come across? I came across this in the library, or I came across this in the store. Can we say people? No, it doesn't really work for people. It's really something that's used. In its usage, it's really something having to do with articles or objects or things. You could say it if you didn't know the person. I came across this person selling flowers on the street, for example. Mm-hmm. That would work, but mm-hmm. the person is not someone you know. You would never say that, I came across my brother. Yeah, of course. Not make sense. It's like getting to know, right? Right. Mm-hmm. Mm-hmm.Okay, run onto the road, ran into somebody. Let's go on. The girl jumped towards the side of the road as soon as she saw my car. Well, she did something. Yeah, in time of danger. 这里面呢，我们说在描述的情况下呀，这个用的副词啊，真的是很重要。在上面一段用的是 suddenly, immediately 和 quickly, 而在这里用的是 towards.The side of the road, 向马路边跳了过去、跳到了马路边上去。As soon as she saw my car, 当她看到我的车的时候，她也做出了迅速的反应。Fortunately, I did not hit her. 我没撞上她。那这个撞这个词 是很多同学在酷酷寻找的一个单词，就是特简单 ,HIT, hit, 撞。 我发现丹尼老师就是说三个字母组成的词，这些小词往往使用特别灵活，而且用在这个地方感觉非常的巧妙。 你比如说我没被车撞着， I was not hit by a car， 那么这个词放在这里又简单又方便，而且表达意思又非常的地道，所以是非常好啊。 还有一个词比如说 hit the road、 yeah, 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JackDon't you come back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no more. Sorry for the bad voice, but it's a famous song. It's an old song. Hit the road. Hit the road means get going, get lost, go. It can be a positive thing, like we hit the road and we went on our vacation, or... Take off. Exactly. Good. Hit the road. It's a hit. Means it's very successful. Well, that's another use of it, sure. Hit songs. Hit song. One hit wonder. Hit parade. Hit parade. Yes, that's the list of all the top songs. It's called the hit parade. Yeah, a lot of expressions. 大家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看看用 hit 还能够找到多少个有趣的表达。 我们看 But I hit a car coming in the other direction. 我们说I hit a car 后面是动词的 ing 形式，而 car 和 come 之间是一种逻辑上的主谓关系，这种情形把它们合在一起呢，也是有机的合在了一起，所以我们说它本可以、把 car 和 coming 合成一个句子，这一种方式使得更加简洁、接下来 luckily I was not driving very fast so the damage was not serious， 那么在这句话当中呢，Luckily 和 fortunately 前后照应。Damage 这个单词告诉了大家说这次车祸的损失本身并不是很严重，因为 damage 的这个严重状况没有达到严重车祸的那种地步，所以用了 damage 这个单词。Serious 表示此次车祸的严重情况。Well, Bruce, have you ever experienced any kinds of car accident? Only once, and I was a passenger in a car. But anyway, I was a passenger in a car that had an accident once. And it was a moment of carelessness. The driver was turning to the left, passing through a lane, and he misjudged the timing. So the car coming from the other direction hit his rear end, and we went on a spin. Oh, really? Yep. Fast? Well, no, not so fast. But anyway, it was a minor accident, and no one was hurt. Luckily. Yeah. It's better to damage a car than to injure a young child, I thought to myself. 那么宁愿毁车、也不能伤害这么一个小孩子。所以 injure 作为一个及物动词在这里充分的使用出来。It's better to do something, 这个句型也是挺经典的。It's better. It's better to learn English from Radio 774.It's better to do something 是一个相当随意的语言表达法、我们也可以说 The best thing to do. 啊，我们其实在引用句子的时候呢，句子结构的时候呢，我觉得方法特别的多。同学们还是要多积累一些类似这样的经典的句式，作为句子的开头，那么后面做起来也非常的方便啊。I thought to myself, 我自己跟自己啊，寻思着，心里想啊，这个表达法也是挺不错的啊。希望同学们能学会 I thought to myself, 我心里想。 嗯，好，谢谢丹尼老师的讲解。Well, what causes accidents, especially traffic accidents, Bruce? What do you think? Well, there's many causes. Sometimes it's a carelessness on the part of people, in which case, it's not really, technically speaking, an accident. It's, then it becomes a crime in some ways. For instance, the drunken driver. But accidents do happen, and no one person is to blame.It can be many conditions, for instance, on bad weather, on a day with bad weather, slippery roads might be the cause. Mm-hmm. Or failure in the automobile might be a cause. Mm-hmm. So your car must be in good condition. Sure. Mm-hmm. And sometimes people drive in a fatigue way. Yes. In fact, I think it's a law here in China that you're not supposed to drive more than 4 hours without taking a break. Well, speed driving is also another cause、 sure. for accidents. Yes, and that's really a matter of reckless driving, isn't it? If people are driving too fast, then they don't have the ability、to be attentive anymore, or to the same degree.、 嗯、这一刻呢，对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我觉得都是非常有必要来学习的、嗯、尤其是丹尼老师、 Suspense. 丹尼老师现在正在学开车是吧、 mm-hmm. Yes, I'm learning to drive a carProbably I have a hard time because the driving test is so hard, but I will try. Yeah, 路考严格一点呢，其实对每一位新司机来说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为了保证您自己的安全，还有大家周围朋友的安全。 是 啊。Well, let's review a little bit. All right. 嗯，好，那么请丹尼老师再给我们大家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学习过的主要内容。 首先呢，我们按照顺序从前往后看。I was driving home from work.注意 home 是副词形式过去进行时强调是一段时间内持续发生的动作时间的背景是过去 Driving at about 30 kilometers an hour Driving at、以什么什么速度和价钱用介词 at I was watching the traffic Watch 表示的是关注仔细的看、啊、用脑用眼 The traffic 在这里是广义的表示现场的路况和所有的来往车辆。第二段的时候，作者用了一个词 chase 啊 ，chase 追一条狗啊，动态感极强，动作比较强度比较大的一个单词 chase。Pay any attention to 表示关注某事，注意介词 to 的使用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ffic， 以及 apply the brakes 踩刹车，我们也可以用 slam on the brakes。表示急踩刹车 Turn the steering wheel 扭转方向盘就是大家常说的所谓的大轮之类的 To the right 往右的方向动态表示 to the right 如果是静态的话呢就是 on the right 这段用了三个副词来把整个故事发展的情节连接起来使得更生动就是 suddenly immediately and quickly在第三段当中呢用了 fortunately 和 luckily 两个词作者有意不希望重复所以用了两个不同的但意思却一样的单词作者还用了撞这个单词用 hit 这个词用的非常地道也是我们需要学会的一个单词 hit somebody or hit a car 撞人或撞车都是用这个词而在表示方向的时候用介词 in 某一个方向来的车而作者还用了一个单词就是在我们68页的最后一行 damage 表示损坏的程度没有特别严重的地步用 damage 这个单词也就是说如果用 damage 这车还是可以开的 OK Thank you Danny You're welcome 好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Thanks for being with us Goodbye Goodbye Drive safely Thank you.